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11集，失踪的小四子。众人全程疯找，却不见小四子的踪影。那么此时小四子在哪儿呢？话说早些时候，小四子的确在敏秀秀房里，几只小狐狸趴在床边舔毛，小四子坐在敏秀秀身边靠着枕头。敏秀秀正睡觉呢，可能是出于某种未来母亲的本能，她轻轻地拍着身边的小四子，哄他睡觉。小四子挺享受的，毕竟从小到大没娘亲在身边，公孙虽然养得他白白胖胖的，却很难做出这种只有娘亲才会做的动作。小四子正犯困呢，就看到窗户外边一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小孩正在院门口对他招手。本来萧良也是陪着小四子一起在敏秀秀屋里的，不过他刚才在院子里练了功，突然觉得肚子饿，正巧小四子又似乎要睡觉，于是他跑去找吃的了，因此没在跟前。小四子认识那个小娃娃，是陷空岛船工的儿子，叫小米。小米平时特别怕生，没什么朋友，小四子那日正好碰到他一个人在芦苇丛边玩，跟他聊了几句倒是挺投缘。小米可喜欢小四子了，总是叫他哥哥。小四子这辈子都只有叫别人哥哥的份儿，既然有了个弟弟，自然拿出做哥哥的样子来对小米也好。见小米在门口对他招手，小四子轻手轻脚下了床。敏秀秀毕竟有孕在身，也没了平日的警醒，没有发现。小四子跑到门口，小米就跟他说找到了个稀罕玩意儿给他看。小四子不疑有他，跟着他跑出去了。几只小狐狸本来就是小四子的跟屁虫，一见小四子跑了，就也呼啦啦跟了出去，就剩下那只受了伤腿脚不太好的趴在屋子里仰着脸往外看。小四子跟着小米跑了一路，七拐八拐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院子，就看到小米突然趴在了地上，似乎是晕倒了。小四子赶紧上去搭他的脉搏，发现小米昏过去了，就想摇醒他，只是他刚摇了两下，就感觉眼前一黑，被个麻袋套住了。于是小四子觉得天旋地转，被人装进麻袋兜走了。等小四子明白过来，感觉自己被装进了一个箱子里，随后他敲啊敲，喊爹爹，但是四周围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都听不到。然后箱子就开始摇啊摇，小四子虽然有些小呆，但是不傻，知道自己应该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了，而且箱子在船上。萧良吃饱了，端着一碗甜羹，笑眯眯捧着回来，准备给小四子当点心吃。不过刚走到院子门口，就听到远处一阵叫声，这叫声有些像狗，又没狗那么凶悍，有些像小奶狗在叫。这声音萧良之前听到过，是小狐狸的叫声。萧良循着声音跑过去，那群小狐狸似乎边叫还边往远处跑。萧良一路找，越走越偏僻，最后来到了一块满是烂泥的滩涂前。他看到小四子那几只跟屁虫小白狐狸都在岸边趴着呢，对着远处一艘越摇越远的小船不停地叫。这附近是陷空岛的西边，用来堆放垃圾和造船的废料，而且外边对着海，滩涂附近还有泥沼，十分的危险，基本不会有人来。这里应该是没有船的才对，为什么小狐狸们会到这儿来对着远去的小船叫？萧良快步跑过去，几只小狐狸不停地闹腾，推着他往河里去。萧良不太明白， 不解地看着那些小狐狸，就看到其中一只紧着往他跟前凑的小狐狸嘴里叼着一个东西。萧良接过来一看，是个小荷包，打开里面一小包粽子糖，还有一只白瓷的小兔子，是他送给小四子的。 啊，这是锦儿的小荷包，锦儿在船上。 萧良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想，但就是有不好的预感冒了出来，有人抓了他家小四子吗？他倒是知道有人在打小四子的主意，该不会是…… 不管了。 萧良想着，如果那船上不是小四子就是普通渔船，不如追上去看看，可是四面没有别的船。萧良一着急，索性扒了衣服裤子，脱得剩条小裤衩，扑通一声扎河里了，游着水追那小船去了。几只小狐狸在岸边团团转，紧着叫唤。又过了一小会儿，满县空岛溜达的闲人林业火从附近经过，他耳力比较好，心说什么玩意儿叫呢？林业火七拐八拐，见海滩边脏得要命，都是泥巴，就想走，但是一眼看到几只小狐狸，再加上岸边一大堆萧凉的衣服裤子，林业火搔了搔下巴，捡起来看看。 哇，小梁子这是来洗澡了，拖得贼干净啊。 只是林业火向四周围看了看，哪儿有那小子？林业火下意识往远处看，就见水面上飘着个什么东西，他眯着眼睛一看，好嘛，小梁子的小裤衩儿。 哎，那小鬼不是玩水淹死了吧？ 但林业火又眯着眼睛往远处瞧，此时就见水面上雾气昭昭，似乎有个黑点正一点点往远处去。林业火眯着眼睛又看了看，他内功高，目力也好，就见在远处的水雾之中似乎有一艘硕大的船。林业火想了想，开始四外找，不远处就有几块丢弃的木板，搓衣板大小。林业火将木板往水面上一丢，木板浮着随水波上下荡。他一挑眉，伸手捡起那块木板，一提气，踩着水往湖中心那个黑点的方向掠了过去。林业火轻功好，他踩着水几乎踏出半里地去，将木板往水面上一丢，单脚轻轻一点，伸手从水里一撩。 哎呀！ 正奋力往前游的萧凉被林业火提着脖子捞起来了。林业火瞧着光溜溜四脚蹬的萧凉乐了。 你干嘛呀？光天化日也不穿条裤衩，丢人不？ 你看前面呢。 萧凉一见林业火，赶紧扒了他。林业火踩着那块木板跟一片叶子似的，随着水波上下晃，就见前边有一艘小船正驶向那艘大船。那大船很好的掩藏在了水雾后边，给人的感觉分外诡异。林业火微微皱眉，这船真大呀，通体白色，船帆收起，船头是一个鬼头，样子有些恐怖。 这船什么来头？ 岸上那群小狐狸你看到没？ 啊，看到了。怎么了？ 有一只叼着锦儿的荷包呢，我怀疑锦儿被抓了，快去看看。 趁着白玉堂和展昭他们都离了县空岛再来抓人，这一招声东击西倒是用得不错呀。 哎呀，你还磨叽什么呀，快追啊。 哼，你就这么光着屁股去呀？ 你怕什么呀，君子坦荡荡，露腚怎么了？救锦儿最重要。 这小流氓日后还得了，面皮不要的。 要不然你回去看看，我去追。 不行，你不带我去我可尿你一身啊。 哎，你个崽子， 追啊。 哎，好了好了。 萧凉一把抱住林业火，伸手就要拽他头发。林业火也怕了他了，提着他纵身一跃追那船去了。 此时小船已经靠近了大船，船上有人放下了一根长长的挂钩，勾住了一个带把手的箱子，那箱子被勾了上去，小船则是掉了头驶离大船。小船里的人正往回划船，忽然眼前什么东西一晃， 妈呀！ 那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做贼心虚，一屁股坐船上了，扬起脸，此时的心情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见眼前站着个叉着腰的光屁股小孩，什么都没穿，还特别的嚣张，可不就是萧良吗？萧良眯着眼睛仔细一打量他，伸手一指， 啊，你是陷空岛的人？ 眼前的是个20来岁的男人，干瘦干瘦的，不太正经。萧良认识他，他是陷空岛一个打杂的，那日貌似是偷了什么东西，被陷空岛管事的一个管家在责罚，叫什么来着？ 陷空岛的人叫什么？ 那人一看到萧良，抽了口凉气，转身要跳船逃走，但是被一脚踹回了船舱里，抬眼一看，满眼的红是林业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